原来法院问你是我的家属吧，原来我已自那白浪之巅堕下，明明分开为何打这号码，你可会很不解我怎不删了他，我知不该但是不改，像某种流氓的爱千里之外，联系还是依在，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，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，问你可肯即夜赶答通宵客机，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，在无人以后来烦住你，若觉得长者责任加诸很离奇，是我自私感世最后骚扰的人，而只想是你，谁联络你，若我在某冰川遇难，然而教你腹痛亦算黑色浪漫，甜蜜那阵时关寡日子总讲到大泪眼，碎了情感无常，这假设太简单，你有没有一丝半秒伤悲，要是我今晚已地断气，问你可肯即夜赶答通宵客机，有没有一丝半秒欢喜，在无人以后去牵伴你，若觉得长者责任加诸很离奇，是我自私今世最后骚扰的人，而只想是你，必须是你，很想被念记，即使淡淡微微，就算在深夜被嫌弃，都想借遗言说好想你，可惜最美未够运气引起，有没有一丝，要是我今晚，话到嘴边打住，早变陌路人，尚有幻想是大忌，这号码应该长眠于手机，就算死亦别再骚扰你，若觉得这恶作剧真的很顽皮，在告别式给我带泪奔丧的情人，只想是你。